大家弟兄姊妹早晨，离开咗两个礼拜吓，好 miss 你哋啊！今次翻到嚟又继续同大家讲系八福，今日系要讲第七福，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嘅儿女。喺呢度可能同大家温习一下我哋所讲过，虚心嘅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必得是饥渴慕义必得是饱足；然后是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无怜恤。而上一次同大家讲嘅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必得见神。而今日要讲嘅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必称为神的儿女的儿子。而下次要同大家讲嚟到结束呢个八福嘅，就是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日的大纲亦都是很简单，同大家先看一看是背景，然后会看看究竟我们和睦的来源在哪里，我们和睦的源头在哪里，然后就会看一看和睦的意义是什么。相信大家会觉得是非常奇怪，和睦和我们所想象的和睦是非常之不同。有很多人认为没有战争就是和睦，但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和睦是比没有战争是更加广阔。跟着我们会看看使人和睦的人结果有些什么的后果，然后就会有一个是总结。我们只需要是打开报纸，只需要是打开 interne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真的非常之不和睦，到处都是战争，到处都是纠纷。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神造人不是这样的，神是要我们有和平，是有和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纠纷？纠纷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撒旦的背叛，因为人的堕落，以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纠纷。我们见到国家和国家的当中是完全没有和睦，种族和种族的当中亦都没有和睦，社会没有和睦，甚至很多时候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一样都是没有和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自己的内心里面是没有和睦，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今天我讲这一篇道就是要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再次由内心是重得是与神的和睦和与人的和睦。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是第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继续读三十五节，我们就会去到五章第四十四至到四十五节。那节经文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了。作天父的儿子，作神的儿子是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节经文是有很大的连带的关系。在到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会回来这两节的经文来看看他们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曾经有成四百多次是直接是神提到是有和睦是有和平，四百多次是直接的提到，如果你计埋间接提到的就更加多。刚才讲到神在伊甸园开始，由亚当夏娃就希望人是有和睦相处，能够同自己和睦，能够人与人之间有和睦。好可惜，由于人的罪使到这个和睦是中断了。就快五月我就会开始是讲启示录，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再一次是会给我们有永远的和睦。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这个世间就会重新会有永远的和睦。但是在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之前，我们暂时现在在这个世上 由于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和神是有和睦在心里面。虽然四周围立立那么乱，虽然四周围都没有和平，都是充满战争，但起码我们在心里面有这个和睦，直至等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我们就会有永远与神的和睦。我们看得到神是不断地在这里计划着要我们有和睦，所以很明显和睦的源头在哪里来？就是神那里来。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都提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就是和平的神，就是和睦的神。例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就是我们这一位和平的神。犹太人大家见面的时候很喜欢讲一个字，就是说 Shalom。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Shalom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和平的意思。但是和平不等于是没有战争，很多人认为和平和战争是相反的，所以要和平当然是没有战争了。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和平这个字比没有战争是更加广泛。其实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的。有一个人死了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是什么？啊，这个人入土为安。但是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入土为安呢？他是不是入土为安，在乎于他生前是不是同神是和好是和睦。如果他在生前不是同神和睦的话，他死后亦都不会是有平安。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围讲启示录，看到启示录后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人人都会是复活的。不理你是恶人好，你是善人好，你都是会复活。如果你是同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你就会是上天堂。如果你是不同神是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你将会是被打入火海。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听。所以虽然你说这个坟墓是非常之宁静，一个人已经死了，完全与世无争，没有打仗，不等于这个人就是有平安，就是有和睦。而犹太人所讲的 Shalom 这个字，其实不是一个负面的，好像说没有了一些东西，没有了打仗那样，其实是正面的，是多了一些东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愿神最高的好处是常与你同在，是将神的祝福是摆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减少了一些战争那样。所以在这个士师记六章二十四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叫做耶和华沙龙，就是 Jehovah Shalom， 就是耶和华赐平安这解。但很可惜，人堕落了之后是同神暂时是中断了，以致耶稣基督是要以他自己是来替我们赎罪。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至到十四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由于人的罪，我们同神的当中就好像起了一埲墙一样，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做的，以致是拆毁了这一埲墙。在圣殿里面，我们知道至圣所只有 是这个祭司长才能够入去，而这个至圣所和外面是有一个很厚的幕子是隔开。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在这十架上死，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一刹那，那个幕子从上而下破开一半，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是去到神的面前，是接受他的恩典。耶稣基督就是使我们和睦的那一位。以西结书一章十九节至到二十节亦都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的萬，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是耶穌基督為了我們流了祂的寶血，流出了寶血，成就了和平，經文說以致天上地上的都可以是同神和好。難怪以弗所書六章十五節告訴我們，這個福音是叫做平安的福音，任何人接受這個福音都能夠再次與神和好，是得到平安。而在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節亦都告訴我們屬靈的果子，其中屬靈的果子其中一樣就是和平。每一個與神和好的人，聖靈都會保證有屬靈的果子在我們身上，以致我們能夠與神與人和平相處。我們不妨再看一看和睦是什麼的意義。和睦這個希臘原文這個字是 Irene 這個字，Irene 這個字和另外一個英文的名字是很相似的，就是 Irene 這個字。大家認不認識有人叫做 Irene 啊？ 你的朋友當中，其實這個 Irene 這個名字就是代表是和睦和平這解。它的意思就是將已經分開了的東西是撮合在一起，就是好像一棟橋梁一樣，是將兩個分開了的地方是連在一起。今天我們要看這個和睦這個字有三個很重要的是觀點。第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如果要跟人有一個好的關係，首先我們自己要跟神有一個良好的關係。我們跟神的關係是會反映在我們跟人的關係。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講八福那時候，頭那四福是跟神的關係。我們先要虛心，先要知道自己靈裡面是破產，是一無好處，以致我們可以為自己是哀動。當我們哀動，我們就會是溫柔倚靠神。當我們溫柔倚靠神，就會是接受神給我們的恩典，神給我們的義，所謂饑渴無義。我們接受神的義，就是那個不義的替我們，那個義的替我們不義的，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這個就叫做饑渴無義。這個就是怎樣是能夠一個人接受永生，能夠是進入是天國。但是入了天國之後，我們跟神的關係應該是跟我們是跟人的關係反映出來。如果我們真的虛心那時候，我們就會是對人有憐恤。我們真的為自己的罪哀動那時候，我們就會聖潔。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如果我們真的跟神有個良好的關係，我們溫柔倚靠神，我們就會跟人是有個好的關係，使人和睦。為什麼我們剛才已經說過，由於人的罪，所以人和人之間是沒有良好的關係，因為自己人和神的關係出現了問題。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在諾曼底這個地方，諾曼底發生了一場很大的戰役，就是西方的聯軍和德國是打了一場仗，在那裡打了一場很驚天動地的仗，有成五千多隻是船，有成上萬的飛機，丁氏更加不用說了，成千上萬。那場仗西方的聯軍是打勝了，是美國是其中的一個成員，是俘虜了很多是德國的兵是回到美國。其中有兩個德國的兵，你還看電視覺得他們跟其他的德國兵都不同的，他們不單止樣子不同，說的話又不同，他們亦都不跟其他的德國兵在一起。有人覺得很奇怪，問一些德國兵，德國兵亦都不認識他們。卒之美國就請了一個專家來跟他們訪問，訪問了發覺原來這兩個不是德國人來的，是德國和俄羅斯打仗那時俘虜回來的戰俘來的。這兩個人於是因為當時德國是需要有人幫他們打仗，給了他兩件德國的軍服，跟住俾咗兩支槍佢，擁咗佢哋兩個上架車、上火車去西邊，去諾曼底去打仗。再同佢哋傾下，發覺佢哋都唔係俄羅斯人嚟嘅，原來佢哋係西藏人嚟嘅。佢哋喺西藏，因為佢哋 覺得生活是 苦悶，希望是過了邊境去到俄羅斯那邊找尋新的生活，被俄羅斯人捉了，需要人打仗，於是怎樣，給了兩件俄羅斯的軍服給他，給了兩支槍，推了他上火車，跟住就去了跟德國打仗。跟住後來我們就知道了，被德國捉了，跟住又跟是西方的聯盟國家打交、打仗，又被人捉埋。跟住呢一個係發呢個係專家同佢哋訪問完咗之後，問佢哋：你哋究竟有乜嘢問題想問我哋？呢兩個西藏人話：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到底發生乜嘢事？點解咁多戰爭啊？點解你打我，我打你，完全冇和平？呢個世界究竟發生乜嘢事？你知唔知道呢一個問題喺到雅各書入邊？雅各係問同一個問題。雅各書第四章第一節話：你們中間的爭戰鬥勾是從哪裡來的呢？你們那些爭戰，你們的鬥勾在哪裡來的？雅各 有答案的，他說：不是從你們八體中戰鬥之私欲來的嗎？是由私欲來的。原來我們每個人和人關係不好，出現鬥爭打仗，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有私欲。咁私欲由边度嚟啊？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战争，也得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人系因为佢哋自己嘅私欲，以致同人嘅关系唔好。私欲系边度嚟啊？就是因為跟神的關係不好，求不得，不去求，就算求都求不得，因為跟神的關係完全是一塌糊塗。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啊，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講得很清楚，就是因為人跟神的關係不好，與神為敵，以致我們是有豬般的私欲。因為我們有豬般的私欲，以致我們就會發生有爭戰啊，有鬥毆。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跟巴福說的都是很相似的，先要跟神有個好關係，才能夠跟人有個好關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是十戒，神是給十戒給以色列人是守。你有沒有發覺十戒的結構是很有趣的？头嗰四戒系同乜嘢人嘅关系啊？头嗰四戒系同神嘅关系嚟噶。嗱，你睇一睇，第一戒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戒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人，头嗰四戒系同神嘅关系，跟住就系同人嘅关系，第五戒系同父母嘅关系，第六至到第十戒系同人嘅关系。第五戒当孝敬父母，使你嘅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不可奸淫，第八戒不可偷盗，第九戒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戒。不可偷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明显啊，神俾我哋嘅律法都系一样，要我哋先同神有一个良好嘅关系，以致我哋系可以同人有一个好嘅关系。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喺度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有一个律师走去揾耶稣基督，佢系想走法律罅法。律師就想走法律罅咁，佢點啊？佢話：你俾神俾我哋咁多個律法，我守唔掂。你可唔可以話我聽其中一條最大嘅律法？我守嗰條就得噶啦。耶穌基督點同佢講啊？耶穌基督同佢講，佢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這是戒命中嘅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嗱，呢度所講嘅係一樣嘅咋？佢問佢攞一條，問神攞耶穌攞一條律法啊嘛。耶穌講就講俾咗兩條律法佢，其實係一條嘅咋。 你若果同神嘅关系好嗰阵时，你同人嘅关系自然就会好噶啦。耶稣就系咁讲，其实系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嘅总纲，又系同一样嘅讲法。同神有一个好嘅关系，同人就有一个良好嘅关系。如果我哋要与人和睦，我哋先要同自己和睦，系要同自己和睦，先要同神和睦。吓，呢度就系咁讲，同神而嚟嘅关系系喺我哋同人当中嘅关系系反映出嚟。如果我哋发觉自己同人嘅关系唔好嗰阵时，我哋要需要嘅就系走翻转头睇睇，检查一下自己同神嘅关系究竟系咪出咗问题。嗱，咁就讲咗第一点，我话有三点系重要。第一点就系同神嘅关系，以致我哋同人有良好嘅关系。第二点嘅就系要讲翻转头，头先讲系和睦，唔系唔打仗，和睦唔系因为我哋系冇战争，唔系因为我哋系冇纠纷。嗱，其实中国人都好中意讲句话就系咩啊？忍一时又点啊？忍一时就风平浪静，有冇听过？退一步点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吓、啊，其实讲得唔错噶。但系圣经系咪真系咁嘅教导咧？我哋要睇一睇。嗱，我以前有个阿嫲喺香港，佢都好多时就系见到我哋细佬哥嗌交，佢就会话：哎呀，唔好嗌啦，唔好嗌啦，家和万事兴，家衰就口不停，一人少句，一人少句。一人少句是不是就是等于是和睦，是不是就是等于和平？刚才讲沙林这个字不是因为是没有了战争，而是多了一样东西，多了的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和睦其实是多些东西，不是少了些东西，不是少了一句，不是退了一步，多了些东西。多了些什么东西？刚才讲到八福，前四福是带到后四福，神的关系是带到人的关系。但是另外你看八福，一个连住一个很有趣的。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是哪一福？第六福是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原来清心和和睦是有关的。哇，这样都得，清心和和睦有关？为什么？你看看雅各书讲得很清楚的。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先是清心，后是使人和睦。我们先要清洁，才能够使人和睦。又再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什么话？众人和睦，并要追求什么话？圣洁。并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讲到圣洁同埋和睦系分唔开，好有趣嘅、哦。我哋又睇几节经文，除咗圣洁同系和睦分唔开，另外神嘅义同埋平安都分唔开嘅、哦。我哋睇睇第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和平安又彼此相亲。又看多一次经文，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这里是讲到是麦基洗德，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号旧约的人物，很有趣的，连亚伯拉罕都要纳税给他，偷了十分之一给他。以前讲过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预象，麦基洗德就是其中一个预象。有机会大家以后同大家分享麦基洗德。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哋净睇睇呢个人嘅名衔。佢嘅头他头一个名翻译出来就係仁义王，公义王，仁义王。他又名係系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嘅意思。又一次见到平安同埋公义係走埋一齐。咁点解圣洁公义同埋平安有乜嘢关系先得㗎？你讲咗半日。係呀，咁多经文都系咁讲㗎，究竟有咩关系？要知道有咩关系，我哋首先要知道我哋所信嘅神系一位公义圣洁嘅神。 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是怎样？罪一定是要受到审判责罚，这个就是公义圣洁导致的。每一个人要与神和好，我们要怎样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在十架上背了我们的罪，是被神是惩罚了，以致圣洁和公义都彰显了，以致我们能够是与神是和睦。看睇到这个关系，所以圣洁和公义绝对是和和睦有关，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背了我们的罪，圣洁公义都是彰显了，所以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是与神和睦。圣经其实是一致的，圣经是很清楚，一个不公义一个不圣洁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是得到和睦，是得到平安，不是说退一步，不是忍一时之气，不是没了是战争就能够得到和睦。主要的原因是要面对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看一看是另外两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8:22和57:21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些不面对公义不面对圣洁，只是说平安啊平安的人，不会得到平安。在到耶利米书8:11-12亦都讲，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最初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些是好人来的，因为他又医治百姓的损伤，又说有平安。其实你见到耶利米先知怎么说？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为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自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班是假先知，假先知同以色列人讲：哎呀，平安啊，平安啊，冇事冇事，样样都冇事。但系冇针对到佢哋嘅罪，所以佢哋系冇真正嘅平安。要喺扑倒嘅人当中扑倒，呢班人自己都一扑一落嚟，仲去带人哋吓、假先知嚟。呢、这个就系咁解。嗱，同埋60年代嘅嬉皮士冇乜唔同。60年代嘅嬉皮士讲咩 ？peace 系嘛？和平啊，和平啦、啊。其实冇真正嘅和平、啊。真正的和平是要面对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以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才有真正的和平。一个就算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仍然都要面对神的公义。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做错事的，做错事那件事怎么就要认罪悔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要面对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同而家係一般嘅假嘅宗教，亦都係好唔同。而家假嘅宗教都話：哎呀，唔好講咁多罪啦嚇！我你人人你中意做乜你就做乜，人人都可以條條大路係通羅馬，人人都可以去到神嗰度，人人都可以係去天堂。嗱，呢個同聖經所教導係非常非常之唔同。耶穌基督喺度馬太福音10:34。讲了一些很惊人的话，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动刀兵，这个比起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有很多人说，哎呀，圣经又有出入了，耶稣基督就说自己是来动刀兵的、耶稣基督又在这里是这个登山宝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这两句就是前后矛盾咯，样其实是不是矛盾、不是矛盾的。当我们要面对神的公义那件事是动刀兵的，是有冲突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被称为一个罪人， 有哪个喜欢认是罪人才行的？这个就是冲突的地方，这个就是动刀兵的地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 以致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和平就来了。但是和平是在这里动刀兵之后，是有冲突之后。就算我们做了基督徒，仍然都有这些是矛盾的，没人喜欢认罪的，就算基督徒都好，很多时候不喜欢认罪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到神的面前，做错了事仍然都是要认罪悔改，才会与神和睦，才会是得地宽恕。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口里面是有什么？是有一把两刃的宝剑。这一把宝剑其实就是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是有真理。这一把宝剑其实就是好像一个医生，一个手术医生手上的那把刀。有很多时候不是开刀，你不能够是真真正正是根治你的病，以致你是能够是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睦，就是这样。讲了两点了，第一点就是什么东西？是因为同神的关系，以致我们同人是有个好的关系。第二点是什么？一定要面对神的公义和圣洁。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成日讲亲话面对神的公义那件事，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纷争，个个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但是究竟我们真正是拗掉的事，是不是真正是有关于真理的事？很多时候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教会为了墙由什么颜色可以分裂，用什么地毡可以分裂，唱什么圣诗，钢琴摆在哪都可以分裂，这些事情和真理有没有关？完全没有关。你不可以叫人走去面对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和完全没有关的这些事。遇着这些事，那件事就不要拗那么多了，每人让一步，这个就是对的了、退一步是海阔天空，让一步就是对的。 Billy Graham 郭培里他说得很对，他说他见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不是说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不见了耶稣基督啊，那个小孩子耶稣基督不见了，在哪里不见了他？在圣殿。现在有很多教会就是教会不见了耶稣基督，再去拗下那些无关痛痒无关真理的东西，你拗多两拗的时候，真的耶稣基督都没了。我们基督徒是为了耶稣，奉了耶稣基督的名义聚集，若果是拗到连耶稣基督都没了那件事，还有什么意思？有两个是执事，在教会里面的执事，他们也都是邻居来，头头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就是为了两个住得太近出现了问题。他们两个人家、都有是有一道是栏杆是隔住他们两个 property，就是为了几时要修理这个栏杆，边个要负责修理这个栏杆，于是两个人就吵起上来，吵到两个人你不睬我，我不睬你。于是有一天，其中一个执事就拿着部圣经走去找另外一个执事，他说不得了，我同你要和解，你读圣经我祷告，一起在神的面前忏悔，一起在神的面前和解。哇，那个另外一个执事的话，咦，不是我不想读，我刚刚在找着我副老花眼镜不见了。另外那个执事说不要紧，老花眼镜差不多而已、你用我这副来读吧。于是一个就读圣经，一个就祷告，两个人和好了。和好了之后，那个读圣经的执事说，唉，透过你这副老花眼镜看出来的栏杆都不是那么差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需要是透过人家的眼光来看一件事，很多时候自己就是以为自己是有理，自己看出来的就是对，我们应该是透过人家的目光，透过人家的看法来看。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这节经文看得出就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来，若是能行，不是容易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但我们一定要尽力，就是与众人和睦。 剛才說沒有真理的不要爭那麼多，就算有真理，對方是對方若果是懺悔悔改的時候，一定是要饒恕對方。在路加福音17:3說，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他若是懊悔，就饒恕他。這個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命令的。若果有人得罪你，你就去跟他說，但當他是懺悔，當他懊悔的時候，你就要饒恕他。這裡是說了三點，不知道記不記得。第一點就是我們跟人的關係是跟我們從神的關係而來。第二點，有關真理的事，我們是要面對神的公義，要面對神的聖潔，才不會粉飾太平。第三件事，如果是沒有關公義，沒有關係真理的事，就不要爭那麼多，大家要竭力是同人和睦。當我們自己同神和睦，當我們同人和睦之後，究竟有什麼後果？聖耶穌基督自己保證我們是有內心的平安，有內心的平靜。約翰福音14:27和16:33都是兩節我很喜歡的經文，讀起上來令到我是很有平安的感覺。約翰福音14:27說，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是膽怯。耶穌基督自己將祂的平安賜給我們，是多好啊，不需要是膽怯，不需要是憂愁。而在約翰福音16:33，耶穌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剛才說過，要去到末世才會有真真正正的和平，那些是信靠神的人才會有真正的和平。現在來說，這個世上是有苦難的，但是耶穌告訴我們不用怕，因為祂已經戰勝了世界，所以我們在祂裡面是能夠是得到平安。除了我們在主耶穌裡面是得到平安之外，還有什麼？耶穌基督的平安在我們的心裡面作主。這個又跟前面那兩節經文有少少不同，這節經文是記載在哥羅西書3:15，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什麼叫做耶穌基督的平安在我們的心裡作主？作主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作裁判，就是 一個球賽，我們是有公正的，有球證，球證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很多時雖然球證是會是看錯的，但是耶穌基督的平安，耶穌基督是不會看錯。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是與耶穌基督和好，我們的心裡面有平靜，耶穌基督說祂的平靜會幫我們作主。你們弟兄姊妹有沒有試過有很多時候要做決定， 要決定究竟做 哪件事？有很多時候，兩件事都是一樣的，差不多，不知道選哪樣做才對呢？兩樣都跟聖經的教導沒有抵觸，但不知道哪條是比較好一點。耶穌基督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在祂裡面是有和平的話，祂是會幫我們是作主張。當我們揀選一條路來到行，是覺得非常非常之平靜，我們就知道我們有主的平安，這個就是對的事來到做。所以不單止我們是有耶穌基督的平安，耶穌基督的平安還會是幫我們是作主。而第三樣的結果就是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聽，使人和睦的人必稱為神的兒子。其實神是很希望我們是使人和睦，我們怎樣能夠使人和睦？要使人和睦，先要使人和神和睦，這個就是傳福音。其實神是很喜歡我們傳福音的，在這裡羅馬書10:15說，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中是何等佳美。神是很喜歡我們這些能夠報福音是傳好信息的人。 但剛才也都講過，開始的時候是有另外一節的經文，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至到四十五節，講什麼？要愛你們的仇敵，那逼迫你們的，要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了。很多時候福音我們聽了之後就覺得怎樣，是用口傳，是吧？其實有個更好的辦法，就是以身作則。如果有人迫害我們那件事，我們怎樣？我們愛他，我們為他禱告，這樣是比我們講一千句一萬句都還有用。當我們有這個是以身作則，人家見到我們是有主嚟的平安，以致我們可以為我們的敵人禱告，可以為我們可以去愛我們的敵人，這個是比我們講任何的事都是 有用，以致對方看見就要去學習，咦，為什麼你有什麼秘訣？我都要跟你一樣有一樣的秘訣，我都要相信你相信的那一位神，這個就可以是使人與神和睦，是使人和睦。在今天結束的時候，是想跟大家重溫一下今天所講，見到我們是講了三點是關於和睦，是嗎？第一點就是我們要跟人有一個好的關係，我們先自己跟神要有一個好的關係。世界上的爭戰，世界上所有的糾紛，都是因為人跟神脫離了關係。我以前也都講過，跟神的關係是很重要，不是單單就是一些是慣例式，一些公式化的敬拜，一些公式化的讀經，是要出自我們與同神真真正正的關係。當我們是公式化的樣來到敬拜，當我們公式化的樣每天讀經禱告，是沒有用的，其實跟法利賽人是完全沒有什麼分別。我們如果能夠真真正正是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為了我們是愛神而回來敬拜，為了我們是愛神而讀經，為了我們愛神而禱告，我們的讀經，我們的敬拜是會非常之不同，我們是會將最好的是給神，而不是好像法利賽人那樣走法律罅，是將最低的水平希望是能夠是滿足神。第二點是要講的，就是當我們要和睦的時候，不是粉飾太平，我們要真真正正和睦，或者是使人和睦，我們是要面對神的公義，我們要面對是神的聖潔。這個是當是有真理的事，如果是沒有關真理的事，就不要拗那麼多，拗到連耶穌都不見了，所以我們是要盡力是與眾人和睦，這個就是第三點。以致當我們是與人和睦，與神和睦之後，我們就能夠是有一個平安的心，這個是耶穌基督是保證給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得到是平安，以致不單止得到平安，耶穌基督的平安更加會在我們的心裏面幫我們作主，幫我們揀選是什麼事才是正確的事來到做。而當我們是使人和睦的時候，我們就真真正正會成為神的兒子。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神的兒女來的，有沒有不是神兒女的基督徒？是沒有。但這裡講的是什麼？我們使人和睦，如果我們是傳福音使到人和神和睦，以致人和人和睦，我們就是神的兒女來。剛才講過，沒有是不被稱為神兒女的基督徒，所以這裡為什麼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我們的責任是去傳福音。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是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百福，感谢你给我们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荣耀是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主，愿我们都是能够同我们的名分一样，做了神的儿女，以致我们是真正能够使人和好。而使人和睦，首先我們要自己是跟你有一個良好的關係，不是靠著一些公式化、一些慣例式的敬拜，是讀經和禱告，而是真的跟你培養出一個良好的關係，以致我們將最好的是給你，以致我們是能夠使人和睦 同你和睦，以致我们是心内有个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再继续愿你是祝福我们，是这间教会以下所有的是分享，愿你都是时刻与我们同在，是开导我们，给我们你的智慧，以致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再是做一次是广告。今次我去了是 vacation 回来，在 vacation 那段时候就看看应该是将启示录是分开有几多个分享。头头我跟你们讲是讲两个月，就是第五月和第六月。我发觉是讲不完，是其实最是好就是有十二个信息。所以我是会由五月是讲到七月是讲启示录，是末世的奥秘。但我们知道启示录其实是讲人类最后的七年，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最后的七年，所谓大灾难的七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首先有一个是分享，就是前言，跟住是会讲地上是有七间的教会的事。这七间教会很有趣，是当时是教是当时是约翰所写书的时候，是的的确确是有这些教会，但这七间教会亦都是代表了所有我们教会时代的教会。刚才讲过有七年，在这里这个启示录的七字是 很有意思，有很多东西都是跟七有关。我们看到是大灾难其实是有七印、七号和七满，所以我们亦都是有这些信息在里面。跟住就是有两个见证人和两个兽，两个见证人就是同为神作见证的那两位，但是撒旦亦都是有他自己的见证人，就是有两兽，样样他都是抄神。跟住我们会见到其实这个全个是这个叫启示录，都是有一个是首尾对偶在里面，而十二章就是首尾对偶的中心，就是讲到妇人和大龙，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大龙就是撒旦。见到以色列和撒旦的争执就在第十二章。跟着我们会见到末世 大人妇，这个大人妇就是巴比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创世纪我跟大家讲过巴比伦有这个是巴别塔，就是所有异端宗教的开始。而来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就会见到这个大淫妇这个巴比伦是被是打败，所有错误所有假的宗教都会被毁灭在那个时候。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就会在到第十九章是来到这个世上，是再一次是 take over 这个世界，而跟住是会讲千年的国度和新天新地。所以一共是会有十二章，有十二个分享，就是由第五月去到第七月。讲埋下一次这一个百福最后一福，我就会讲启示录。多谢大家，我哋是一起是同声朗诵是主祷文。我哋在天上嘅父，愿人尊你嘅名为圣，愿你嘅国降临，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每日嘅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愿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大家。